特别是在家的二众弟子都捧老和尚锦上添花，初学的人出来讲经都不去听，令到学生的信心完全失晒了，所以到头来呢都是去学校打唱念做佛事赶经忏。这个呢是我们在家弟子在外缘上没有尽到责任。 所以今天凡是年轻人发心出来讲经，如果是讲得纯正我们要听，讲得不纯正我们不听，等他自己去反省去改正，改好我们再去听，鼓励他弘扬正法， 这样才能够奖励年轻人，鼓励他们发道心，给个环境来培养他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这个是真正的逐佛为名。 何谓劝人为善，生为人类属无良心，世路逆逆，罪意莫逆，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思，开其迷惑，彼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，彼由久喊烦恼而不知清凉，唯为最普。 人冇话唔向善嘅，再恶嘅人呢，佢口里边都会话要修善，要行善嘅。 由此可知，善心善行系人嘅天性，就系佛法里边所讲嘅圣德。 既然善心善行是圣德自然的流露，那为什么还会作恶呢？我们仔细的研究，不外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是内在的烦恼习气，第二是外有恶缘，人才会造恶。 虽然造恶不被良心谴责的人很少，作恶他知道不对会受良心的责备，但是他没有善友提醒他帮助他回头，咁於是呢就越迷越深，越陷越重，呢種情形係往往有之嘅。嗱，了凡先生喺呢度亦講得好清楚，世路逆逆，罪意莫逆，喺世間營生，為咗生活，為咗家庭，為咗事業，都會受環境嘅影響嘅。尤其是一個不良嘅社會風氣，好似現前台灣賭博嘅風氣太盛，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有很多年轻人沉迷于赌博，对他本身、对他家庭、对于社会都是非常之不利的，有识之士都能够了解。 但是时势所趋，这个不好的风气实际上会逐渐遍布到全世界，尤其是大众传播工具发达，所以受影响的层面就更加大了，时间就会更加之长。 我们遇到亲戚朋友要能够善于开导他们，尤其是这一部《了凡四分》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理真事。买卖股票呢，有时是很容易发财的， 而所发的财亦都是命里面有的， 命中若然是没有的，即使钱财在我们的手上过一过，又能够得到什么呢？到头来最后都是一无所有的，带在身上怕人偷怕人抢，放在银行，银行里面银子好多，去看看同自己的又有什么两样，无非是增长贪嗔痴慢啫，一啲好处都冇嘅。古人真係讲得好啦， 人生于世也不过是日食三餐夜眠六尺啫， 与其话福报一时享尽，不如将福报慢慢咁享用咪仲更加好。 所以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开导，使他们能够觉悟过来，不作投机取巧的营生，只是正道，只是长远之道。 所以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思，佛法讲善巧方便，使到对方欢喜乐于接受，真正达到警觉的目的。开其迷惑，用比喻来讲，就好似长夜大梦忽然间醒觉过嚟啦，佛门里面叫做开悟，悟呢就是修，又好比久陷烦恼，我哋能够将烦恼拔除，得到清凉自在，就是智慧啦。烦恼就是迷惑，慧就是对别人最有利益最大的帮助。 Thank you.